内心的伤痕，孤独的人啊，我带上你走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Again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这样的爱情早已精疲力尽，你脸上尽管挂着深深的泪痕，我的心我的爱还是跟着梦想远走，去寻找另一个生命，他会带上我走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And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Then dancing no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 la la don't be afraid 今天没有爱哭的男孩，有的只有一群像家人一样的朋友守护在广播面前，等着送歌，送出自己的一份祝福。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写一首想点播的歌曲，还有一段想要分享的心情或者是故事，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并的为你送达出去。来来来，准备点歌喽！ 嘿，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 有时候我会想起一切有尽头， 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 你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So much more. 点歌进行中，欢迎公众平台上的佩瑶，包括温家，还有水与火的缠绵，陌上花开，温情，欢迎梅花雪，欢迎小陈，欢迎谢谢小陈。看得出来应该是昨天回听了昨天中午的节目，所以在今天早上又发了一个老朋友，估计也是收到了屏幕上的星星啦。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小夏，小夏说今天突然有一些想家了。他留言说，小时候在老家呢，很喜欢在院子里面铺一个凉席，躺在上面数星星，奶奶在旁边扇着扇子，然后给我讲爷爷的故事，偶尔还会跟我讲讲他最近做的一些梦，我们俩睡前就会一直聊个不停。奶奶经常会说，天上有一颗星星就是爷爷，让我快快的长大，然后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给爷爷看看。所以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心语心愿，想送给爷爷奶奶。这首歌来自小夏的点播。 我要控制我自己，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装作漠不关心你，不愿想起你，怪自己没勇气。 公众平台上佩瑶说今天的北京天气非常的好，想点一首孙燕姿的无限大，希望在北京的她能够一整天都有好心情。今天下午呢还可以在办公室的窗边看到落日夕阳。还有温家说了想点一首五月天的兄弟，送给找回的好兄弟。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这个名字我念不出来啊，你知道我叫你就是了。他说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媳妇儿，谢谢媳妇儿在我最难的时候一直陪伴着我，委屈你啦媳妇儿，我会努力的。想点一首爱一点送给你，祝我们白头偕老，和和睦睦。 风吹动窗，吹动夜声响，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 云遮住光，遮住夜更长，风轻轻穿过你的头发，夜闭上双眼不说话，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想，我想说 你知道我在听你怎么 在公众平台上，圆圆 Cherry 说，今天一会儿要开一个分享会，初来乍到，让我来分享，突然好紧张，最不会讲话了。你可以和他分享你的故事，我的歌呀、啊。不过好像就是可以听听节目，或者说来调整一下心情。据说开心的时候，或者是在有活力、有状态的时候，说话思路会更清晰一点。冯明也说了，说每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就会把974你的故事我的歌大声的播放出来，大家边吃饭边聊天边听歌，而且说一个小时听不太够。哎，今天吃的是沙拉，请主播配歌，配歌就算了吧，沙拉应该是和我最配啊，给你配一首故事吧。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当你听到这段吉他的时候，你就知道在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一段关于平凡生活当中的故事。今天的这段故事关于一场梦。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你了。我们回到高中课堂，大概是下午4点钟左右，自习课，我趴在桌子上听歌，看见同桌的你不停地在记笔记，太阳光打在你的头发上，那一刻我好想摸摸你的头。然后你突然转过头来看我，我赶紧闭上眼睛装作睡觉，把自己埋到校服里面。从高一到高三，高中3年，我和你做了3年同桌，也和你听了3年的章节，太多的话都藏在心里面了。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些恍惚，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想要去找校服，然后准备去学校上课去。后来我才知道，这只是一个梦。我们从高中毕业，已经8年了。 没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不敢奢求什么。回忆将我们扣留，无一瞬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芦苇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头，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 笑容，幸福的冲动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林和水手不比你有看头，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这一刻怎么回头。 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今天周四中午来点一首歌送祝福，你只需要在下面的留言栏写一首歌曲的名字，还有一段你想分享的心情给我就可以了。或者如果说你一下子想不起来要点什么歌，没关系，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状态，然后让我来替你送出一首歌吧。在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瑶瑶，她要给自己的闺蜜大亭子点播一首春泥。大亭子呢，不仅是我的闺蜜，还是我的同事。但是最近她因为感情不太顺利，每天上班都是魂不守舍的。我们几个同事真心的看不下去了，很心疼她，也希望她能够快快的振作起来。她最喜欢的就是庾澄庆的《春泥》了，她把这首歌送给她，希望能够尽快的让我们看到那个原来活泼开朗，那个说话大条，开开心心的大亭子。 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际，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想举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 在今天节目的半点之前，最后一首歌，这是来自前两天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的主题曲，也是雷佳所演唱的《天坛之约》，也是用女性的那种优美歌声诠释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和信念。在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呢，入围的有15部电影当中，有5部都是描述女性的力量，而且5部导演都是女性，所以可能女性的声音也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礼物了。我们来听雷佳的这首《天坛之约》，在半点之后，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继续来点歌送祝福。 与其羡慕梦的美，不如相见在梦寐。天坛之约，一年一回，浪漫的人啊，怎知你玫瑰。看那不同的脸庞，留下相同的人。

这首歌基本上我从刚开始的吼完之后就再也没有我的事儿了，舞台都是你们的。 嘿，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 天之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So much more， 点歌进行中。欢迎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们看到了丽尔、缇娜还有佩瑶，已经说了都几百年前的歌曲了，换的歌都好经典。然后芸芸众生也想点播一首 Heartbeat， 这首歌每次听到都会有一种感动。幽灵、陌上花开、水与火的缠绵，你们都唱得怎么样啊？为什么我只看到了字没有看到你们唱的语音呢？其实经典的歌还有很多，不信你听下面这首，这是来自我们公众平台上的一位橘子点播的老歌，来自陈晓东的《心有独钟》。橘子点播这首歌，只是因为心里面忘不了的那个人，他姓钟，所以这首歌《心有独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陈晓东当年几乎是很多女生心中的最佳偶像了。他身上可能带着那种特别单纯的少年气息，也是每个男生都最美好的年纪。只不过这些年可能提起陈晓东，提起他的歌次数越来越少了。我记得是在前两年的舞台上，好像有一位马来西亚的歌手还翻唱了《心有独钟》，这才让我们恍然发现，哇，还有这么感动的作品都快被我们忘掉了。依旧是一首经典的歌，来自公众平台上橘子的点播，《心有独钟》。 这种感觉从来不曾有，左右每天思绪，每一次呼吸，心被占据，却苦无依，是你让我着了迷。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我一天天失去勇气，偏偏难了难忘记。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却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笑我太傻太懵懂，或爱得太重，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独钟。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我一天天失去勇气，偏偏难了难忘记。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却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笑我太傻太懵懂，或爱得太重，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独钟。 放弄，弄得发痛在心中，痛却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笑我太傻太懵懂，我爱得太重，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独钟。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啊，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写一首想点播的歌曲，还有一段你想要跟我分享的心情，或者是故事，或者是祝福，都可以告诉我，我会在节目当中为你把这些心事整理出来，连同音乐一并的送达出去。公众平台上的幽灵说啊，为什么不没有刚刚录音唱歌，是因为跑调，怕把主持人给带跑了。真巧，我们都是这么为对方着想的人啊。浪里个浪也说想点播一首歌拥抱你的离去，还有陈也看到了，还有很多新朋友。在下面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无限大，这是来自佩瑶刚刚点播的歌曲，希望能够替你把这首歌送给在北京的他，希望能够给他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 那一年留作是一个粉红的伤疤，还刻着那些在学会奔跑疼痛的过程，都过了好几年，终于碰到肩膀的刺的，我要的爱情在距离永恒最靠近的字毁灭了，像一片还没懂得分辨画面的红心的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这首歌，在这段片花之后是一段音乐背后的故事。今天分享的这个故事呢，其实跟歌曲的关系不是特别的大，而是因为这首歌引发了一阵回忆。这首歌是来自杨坤的《那一天》。昨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了一张照片，刘若英从背后抱着王宝强，姐姐弟弟两个人的合影，特别的亲密，特别的幸福。那张照片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2004年的一部电影《天下无贼》。 那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王宝强跟着刘若英后面不停地喊姐姐姐姐，没想到一喊喊了14年。戏里戏外，刘若英对于王宝强都特别的照顾。我记得在电影《天下无贼》里面，当时刘若英还给王宝强说了这么几句话，她说：“你这个弟弟我就认定了，以后你结婚，我就是你的婆家人了。”在2008年的时候，刘若英在北京开演唱会，那时候中间有一段正要唱《一辈子的孤单》，这时候就看到舞台上有一个男生拿着花上台递给她，等刘若英回过头才发现，这个人就是王宝强。从第一次见面，我认你做姐姐，你就永远是我的姐姐了。这些年两个人的合影，刘若英全部都存着，从2004年到2018年14年过去，当时的我们是真心诚意，后来的我们彼此依靠。所以这首歌杨坤的那一天，也是因为这部电影，因为这两个人的美好的关系，让我们祝愿。 记得那一天，上帝安排我们见了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爱着想你的日夜期盼，我觉得不知道何时再相见。记得那一天，等待在心中点起火焰，我仿佛看到了命运的重唱。记得那一天，你像是丢不掉的烟，弥漫着我再也去看不散。那一天，那一天，我丢掉了你，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那一天，那一天，留在我心里，地老山的影永远无法抹去。 今天的节目临近尾声了，12点52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欢迎公众平台上新来的张扬，还有陌上花开也说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份平安快乐，还有多一份好心情。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邹晨点播，来自黑豹乐队 Don't Break My Heart。要把这首歌送给刚刚来报道的张扬，可能今天没有办法替你把歌曲送出去了，然后我记得明天的时候好像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份生日祝福还要送出去。好了，我都还记得呢，明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明天见咯。 也许是我